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十五站在外面，正犹豫着要不要敲门。往常这个时辰，师尊早该起来了，要么指点他们练剑，要么让他们练字。哪怕前阵子燕宗主在这里的时候也是如此，从未间断过，绝不会像现在这样连房门都没出。十五站了好一会儿，没听见里头的动静，不由有些担心。砰的一声，里头传来一声闷响，像是有人摔下来的动静。十五不再迟疑，忍不住出声： 师尊，你醒了吗？师尊，您没事？ 当他绕过屏风瞧见寝室的情景时，脸上的表情却由焦急担心一瞬间变为目瞪口呆，以至于连话也说不下去。床铺上没有他的师尊，床下只有一个被衣裳盖住不断挣扎的小童。小童身上只穿着单衣单裤，他似乎想将自己的身体套入这件衣裳里，然而最终还是失败了。十五的到来显然也让他惊吓不小，他呆呆看了对方片刻，努力想让自己显得镇定冷静，只是同志清脆的声音依旧暴露了其中一丝颤抖，最终效果不大。 你是谁？ 在下沈乔，请问阁下是谁？这里又是哪里？ 什么？你是沈乔？那我师尊在哪里啊？ 十五也呆呆地看着沈乔，两人大眼瞪小眼。小童身上还套着那件尺寸过大的衣裳，像被定在那里一样一动不动。昨天夜里，十五清清楚楚地记得，因为七郎生辰，大家都很高兴，师尊特意让人从山下做了几道菜送上来，师兄弟们喝了不少酒尽兴而归，所以大家都睡得比较晚。不过沈乔并没有让他们今日可以休息，十五和宇文颂等人就还是像原来那样起来，可左等右等都等不到沈乔。但十五无论如何也没有料到会出现这样滑稽的闹剧，他定了定神近前几步，小童连忙退后几步，结果绊到衣裳，整个人往后栽。十五眼明手快，伸手将人拉住： 你别怕，我不是坏人，我是玄都山上的弟子，叫十五。 你也是玄都山上的弟子啊？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你啊？ 你知道我师尊去哪里了吗？ 你师尊是谁？ 玄都山掌教。 我师尊也是玄都山掌教呀。 我师尊是沈乔。 我就是沈乔。 那你师尊是谁啊？ 你说你是玄都山掌教的弟子，为何会不知我师尊是谁？ 去齐凤阁。 嗯， 那你今年几岁？ 不知怎的，我虽然不认识他，却觉得他有种与生俱来的亲切感。我快七岁了。 那就还是六岁。天哪，我师父一夜之间变回六岁孩童，他还能恢复正常吗？要是不能，又该怎么办啊？ 这个晴天霹雳打击的十五一时半会儿回不了神，只能傻傻看着小童。十五不是没有想过这是一场天大骗局，可一来他师尊断断不会开这种玩笑，二来以他师尊的武功，这天底下也没有几个人能神不知鬼不觉将人从玄都山绑走，三来这小童的脸的确与他师尊有七八分的神似，可以说这分明就是个缩小版的师尊。小沈乔见他半天不说话，心里发慌，大声道： 我要去找师尊。 小沈乔说着便开始往外跑，十五连忙将他拦住，小沈乔出手袭击，但如今的他远不是十五对手，没三两下就被十五点了穴道。小沈乔惊恐地发现自己完全不认识这个人，但他的一招一式又的的确确出自玄都山。他小嘴微扁，黑葡萄一样的眼珠迅速晕满湿润。 我要去找师尊。 我也要我的师尊。 你把我的师尊还给我。 掌教一夜之间变成一名6岁幼童的消息迅速传遍整座玄都山，众人在经历了与十五一样跌宕起伏的心境之后，终于接受了这个近乎玄幻的事实。小沈乔却暂时没法接受这个事实，他怀里抱着顾恒波从山上找来的兔子，神情茫然无辜，张口就要师尊。除此之外，小沈乔倒表现得异常乖巧，既没有哭闹，也不需要人哄。因为他长得实在是太可爱，玄都山众人觉得不可思议之余，也不肯放过这个观摩幼时掌教的机会，都纷纷找各种借口到小沈乔面前来溜一圈，甚至还带着各种各样的礼物。当然，大家也都绞尽脑汁，纷纷思索如何能令沈乔恢复正常。长老们甚至尝试往小沈乔体内灌注内力，但奇怪的是，小沈乔的身体犹如一个无底洞，一丁点真气灌入其中都如泥尘大海，踪影全无。这天，顾恒波给小沈乔一只兔子，小沈乔安安静静坐着，手一下一下摸着大白兔子，听十五和顾恒波说话，也没有过来打扰，只是好奇地看着。 师叔，你为何给师小师尊找的是兔子？难道师尊小的时候很喜欢兔子吗？ 我与四师兄入门的时候，二师兄已经比这个年纪大许多，性子也完全不一样，还能带师尊教导我们，自然不会成日抱着这些小动物。此事我也是听师尊说过的，他老人家从前送过一只兔子给二师兄，二师兄喜欢得不得了，连睡觉也要抱着。 可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呀，师叔可有什么法子吗？ 我已经发信去琉璃宫询问了，琉璃宫弟子博闻强志，说不定能有法子，但琉璃宫远在海外，一时半会儿肯定不会有回信，要不给燕宗主去信吧。 燕无师几日前才下山去长安，十五完全不敢想象对方知道这件事之后的反应，恐怕会勃然大怒，然后迁怒于他们吧。十五有点胆战心惊，可他更害怕自己师尊从此就这样永远恢复不了。 我马上写信。 燕无师的反应与他们所想象的都不同，截然不同。起初看见小沈乔的时候，他也愣了好一会儿，但宗师毕竟是宗师，人家很快就回过神来。 若非人力为之，也未尝不是一段机缘，时候到了，自然就会恢复如初了。 那万一恢复不了呢？ 你师尊教了你这么久，身为大弟子，连门中重任都担不起？ 多谢燕宗主教诲，十五知道了。 嗯。 燕无师满意地嗯了一声，朝小沈乔走过去。小沈乔自然不认得燕无师，他看着这个俊美的男人步步走来，眼神有着对陌生人的正常疏离，以及些许好奇。 我是燕无师。 师尊说过，你与他交过手。 不错。 可是师尊明明说，燕无师是个很年轻的人。 我带你去山下玩。 我要待在这里。 这可由不得你。 这些天沈乔虽然没有见到自己熟悉的人，但好歹知道这里就是玄都山，山上的人对自己也很好，一点恶意都没有，他自然哪里也不肯去。可燕无师不像十五和顾恒波他们那样好言好语哄斗半天，直接伸手就把人给劈晕了。见燕无师抱起人就要走，十五忙上前阻止。 燕宗主，你要带师尊去哪儿啊？ 考验你的时候到了，别辜负你师尊平日的教诲，本座带他去山下玩，等他恢复了就送回来。 他肯跟十五解释后面那几句，已经是看在沈乔的面子上格外赏光了。小沈乔万万没想到自己醒来就已经不在玄都山上了，他看着四周全然陌生的环境，再加上一个刚见过一面的燕无师，迷茫与恐惧登时涌上心头，瞬间泪眼汪汪。 你要是哭起来，就再也不送你回去了。 你也知道我与你师尊交过手，是坏人。 师尊没说你是坏人，他说你资质卓绝，以后武学境界定然不低。 燕无师没想到对方年纪那么小，在自己面前还能保持话语流利。他对沈乔喜爱的不行，但这种喜爱在更多时候却是体现在逗弄和欺负上，此时也不例外。见小沈乔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，燕无师将他抱在怀里柔声道： 哎，好啦，我带你去玩，过两日就送你回去了。 燕宗主，你能带我去见师尊吗？我想他了。 好啊。 太好了。 小沈乔一听可以见师尊了，瞬间喜动颜色，小脸绽放出来的光彩简直肉眼可见。两人下了马车，外面正是集市，人来人往，热闹无比。小孩子毕竟是小孩子，有了新鲜事物看，就暂时忘记伤心事。小沈乔左顾右盼，满脸好奇。燕无师抱着他来到一处做糖人的摊子前。 你看这些糖人栩栩如生，颜色各异，用它给你捏个师尊好不好？ 小郎君啊，想捏的人长什么样，有多高，穿什么衣裳？ 这么高，喜欢穿青色衣裳，身后还背着一把剑。 啊，好嘞。哎，小郎君瞧瞧，这样可像？ 嗯，像。 我没骗你吧，这不就带你来找师父了。 小沈乔看着唐人眼睛都转不开了，拿在手里爱不释手。此时一听这就是燕无师说的师尊，小沈乔愣住了，小嘴微张，看了看他，又看了看唐人，眉毛拧起，陷入纠结半天，似乎很委屈，又忍下去了。连燕无师都忍不住有点佩服他的自制力了。要知道这不是十岁的沈乔，更不是十五岁的沈乔，他仅仅不满七岁，一夜之间忽然来到陌生世界，周围一个熟人也没有，还能勉强维持基本的判断力，实在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。但忍得再好，小沈乔说话时也带上了一点鼻音。 严宗主，你知道我师尊在哪里对不对？能不能劳烦您帮我找一找他？ 他将你暂时托给我，该出现的时候自然会出现，他那样厉害的一个人必然不会有事。 燕无师的温柔抚慰让小沈乔稍稍缓解了惶恐，后者吸了吸鼻子，环住燕无师的颈子，点点头。但下一刻，燕无师低头张口直接咬掉唐人的半边肩膀，小沈乔目瞪口呆，再也忍不住哇的一声哭了出来。 有声剧千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